诸位荡气如如啊，这是无漏妙心啊，无漏妙心是我们的真心，无漏妙心是我们自己，无漏妙心是万法的本体，这是一不是二啊。所以我们在一切境界里面分自分他就错了。学佛人这个真正的功夫就在此地，那么我们在道场里面也常常啊提醒各位同学们，自己的心一定要清净，要精，要诚，要疑，所以大乘法里面讲的菩提心是以直心为基础，直就是平等，不但人我平等啊，你看经上讲的生佛平等，众生各佛是平等，是一不是二，没有一法不平等，唯有心平等了，才能看到真相啊！一真法界的真相啊，自己心才清净啊。所以清净心是自受用，自己享受，无比的清净。清净心里面有无量的智慧，清净心里面有无量的功德，法喜充满了。那么我们对那些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人，自己证得这个境界了，但人家没有证得，那我们应该如何跟他相处呢？我们以慈悲心与他相处，自受用的是清净心，他受用的是慈悲心，这就是经上常讲的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觉，不破坏世间，还能够维系世间的秩序，就是大慈大悲。为什么呢？你要是把你自己这个境界，自己这个生活方式给一切众生合不拢来的，没法子相处的，所以一定是和光同尘呐。虽然和光同尘，自己并不失掉清净，也没有丧失平等。换一句话说，佛与我们在一起，虽然我们并着肩膀坐在一块，佛的心是一真法界，我们的心是十法界，佛心清净，我们心不清净，佛见的一切万法真相，我们见的妄相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就是佛坐在这个地方，我举个比喻说吧啊，我们是一个很正常啊，这眼睛很正常，正常的人。那么我隔壁这个人呢，戴了个太阳眼镜啊，戴了个蓝色的眼镜，他告诉你看，看到没有，这是蓝色的啊，我告诉，嗯，不错，是蓝色的。 他不反对了。我要说那是白色的，他说我那是蓝色的，你要跟他打架了。明白人不跟他打架，你说那个蓝色的，我点点头是蓝色。为什么？看看你戴的是蓝色眼镜吧，你看到外面当然是蓝色的呀。这边这个人呢，他戴个红眼镜，他说那外头是红色的，我看到也点点头，是红色的。这就叫大慈大悲。有没有欺骗他呢？没有欺骗他。为什么呢？他戴的真的是红色眼镜，看外面红境界吧，不算是欺骗他。那叫恒顺众生啊。顺着众生呢，然后渐渐地叫他把那个眼镜去掉，去掉你给我看就一样了。你没去掉的时候没法子抬杠的。那么这个有色的眼镜去掉很容易啊。这个真心里头带着那个虚妄的眼镜去掉可不简单。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一定的积年成熟，年没有成熟不能说真实话啊，要随顺众生说。所以佛法唯有一乘法了，那么佛在一乘法里面演变为三乘五乘，那都是大慈大悲恒顺众生说的啊，逐渐逐渐地叫他明白这个道理，叫他觉悟事实的真相啊，渐渐地能够希望真正那么这一段里面所讲的呢，因为真见上有了毛病，像前面所说，真见呢就变成见于见缘了。既然有这个虚妄，那么在因缘和合的时候一定是虚妄见到他有身，在因缘不和合的时候虚妄见到他死，这样在境界里面产生一种错误的嫉妒分别，这个心里头计较度量起分别执着，那么这个也是设两个极端，一个生一个死，那么这是由于同别两种妄见的根源，那么这是就所列法进退合明。这是以这个容易知道的第一列难知的。那么再看下面经文，这是叫我们呢如何来转这个境界，说若能远离诸合合缘即不合合，自复灭除诸生死因，圆满菩提不生灭性，清净本心本觉常住啊。这一段呢是你看文字很简单，提示我们返妄归真的要领。这是说假如你要是能够 合合缘。那么什么叫做诸合合缘呢？要从经文前面一直读下来的，当然没有问题。这个当中来听的，对这个术语啊，就比较上难体会了。故这是讲多，不只是一两个单纯的条件呐。佛法里面常说啊，故法四缘生。所谓清音缘，所缘缘，无见缘，正上缘。那么这个说法呢，是从纲领上讲的。实际佛给我们说，宇宙之间任何一法都是以无量因缘而现的，无量因缘合合现的相啊。但是这个无量的因缘呢，要把它归纳起来呢，不外乎这个四大类啊，不外乎四大类啊，所以叫四缘生法。那么这个四啊，虽然只是数字很少啊，但是要晓得啊，那个少就是多，多就是少，四是纲领，展开来是无量无边。所以它并不仅仅限于这个四这个小数目啊，那么这是我们想的。那么讲到生与灭呢，当然是以我们人做本位来讲啊，因为前面讲到生死，从我们自身本位上来说，我们要想远离生死之缘，先要晓得生死之缘是什么啊。第一个所谓是法业运生无明，就是十二因缘里面呢，第一个无明缘行那个无明。注意一下，这个无明不是根本无明啊，不是根本无明啊。我们知道摩罗汉与辟支佛啊，他们无明断了，他断的什么无明呢？就是断的法业运生无明。法是发动发起，业就是造作。不要晓得一切的造作都有一个东西在发动啊，你的身的造作，口的言语啊，这个是造作啊，一定有一个指挥他的啊。那么指挥他的，这就是意啊。我们讲的身口意，意识在发动。那么意识怎么起来呢？更深一层去研究，那么现在一般称之为潜意识，比这个意识还要深。那么潜意识是不是我们佛经里面讲的法业运生无明呢？勉强讲也能讲得通。那么问题就是这个潜意识究竟潜的深，潜的浅呢？由浅而深。那么到发业运生呢，这是有相当的深度啊，不是浅的潜意识。 而是甚深的情意识，我们可以这样说法。这在佛法里面啊，我们平常所说的见思烦恼啊，尤其是说这些烦恼的投诉，这是我们在一般讲经都没有法子细讲啊。如果要细讲每一个烦恼有多少投诉，它有什么些作用，有多大的力量啊，正与我们这个三界六道轮回生死啊，它产生几分之几的力量在那里支配着我们，都要分析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啊，为什么经上常讲小乘证得出果之后天上人间切凡生死，那就是对于法业运生无明的投诉清楚的啊，晓得哪些烦恼对于欲界这个生死它有作用，哪些烦恼对色界它有作用啊，哪一种烦恼力量厚，哪一种力量薄啊，都搞得很清楚啊。啊，我记得在过去我们在中国佛教会好像也是大专讲座啊，我记不得讲什么经了啊，我把这个见思烦恼讲过三次，大概是一共六个小时啊，就是讲这个见思烦恼投诉，也交代得很清楚。那么这个地方讲诸合合缘，就是指法业运生无明与境界为缘，合合而起。那么这个就是第六识的现象，这是三界六道生死的根本意义。第一个因素啊，那么我们的三界六道轮回啊，生生世世不能够脱离，也就是这一个原因。那么不合合，这个不合合呢，就是指的根本无明烦恼啊。那么这是讲到第八识了。在大乘起信论里面说，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无明还在三细相之处啊，先有无明，然后才有这个业相啊，无明业相，有业相之后才有转相，才有境界相。但是说呢，我们说这个有先后次第，先后次第是不错的，但是那个速度说得太快了啊，光的速度、电的速度还要大，不知道要大多少倍。啊，我们现起这个妄心啊，决定不能够辨别。啊，只有到心进到极处了，才能够看得清清楚楚。本经佛也给我们讲啊，净极光通达了啊，所以修心要净啊，修心要净啊。 尤其在现前这个时代，第一个是思想上的混乱，几乎叫人无所适从，这一点很苦啊，太苦了，也太可怜了啊。第二个就是行门呢，也是跟着大乱，不晓得哪个方法好啊，不知道哪个方法是究竟的。这叫我们无论对于解门行门都搞到无所适从，真正是佛所谓可怜悯者啊。那么这是我们很不容易有成就的啊。其实佛法常讲啊，善根福德因缘，如果我们自己善根福德深厚，纵然是在天下大乱啊，我说这个乱就是思想与这个法门之乱，我们自己能做得了主宰，能够辨别方向，能够认清道路，他乱我不乱，乱的没有成就，不乱的有成就。不乱的是什么呢？不乱就是个一，这个很重要。无论学哪一部经，我在这个经论里边求一，去求不二法门呐。无论修什么样的行门，都在行门里面也求一心，求清净心。这就是有善根有福德之人，这样的人一定有成就，不但是一定有成就，给诸位说这一生当中有成就，不要等到来世，大的成就这一生能成佛，小的成就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绝无问题。所以我们要抱住精纯一啊，这一个大原则大方向一定要牢牢地守住，才能够达到啊这个修成平等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，这个三心就是佛心啊，这个就是菩提心啊，知心、身心、大悲心。那么此地讲的这个根本无明呢，这是说你失了觉明，豁然而起的所谓是根本无明，这个根本无明就叫做不合合，也可以说它做三细相。那么这是变异生死的根源啊，诸位要记住，这个一句当中不合合缘是分断生死的根源根本，不合合是变异生死的根本啊。这个变异生死到尽是在如来位上，等觉菩萨还有一次变异生死啊。你看佛在此地教给我们的指导原则，只要你能够远离啊，这虚妄的呀。 并没有人障碍你离啊，没有人啊。肯不肯离是你自己的事情啊。所以你自己肯了，那当下就成佛了。你明天肯离，那明天成佛。你来生肯离，那来生成佛。现在肯离，现在就成佛。这个里面哪有什么时间长短的？说三大圣起劫，说无量劫，那是什么？不肯离的人啊，给他这样说法了。真正肯离，没有这回事情。啊，可是，理论上说起来很容易，事实上也是真容易。为什么我们就那么放不下呢？啊，他不肯离呢？这个离是离根本。那么我们在功夫上，这一下子要离这个根本呢，还不太容易。啊，那个在佛法里讲，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缘呢，不是小因缘。那么现前最低限度。我们把这个无谓的烦恼也应该要离呀、啊，离了就没有了。不离天天在生烦恼，谁给你烦恼？自己心生。这个诸位要晓得，不是外面境界有的呀，是你自己心里面生的。你比如说我们见一个人，我们以清净心来看那个人，那人是清净的；以欢喜心看那个人是欢喜的；我们以仇恨心看那个人，那个人是冤家对头。外面境界随你心在变化了啊！诸位要记住，境界永远是中立的，没有善恶，没有好丑，也没有厉害啊。那个好丑得失厉害，全是自己的妄心在作祟啊！即使我们能像佛一样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，像菩萨一样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，这个心里面都欢喜啊，法喜充满了，确实充满啊，充满自心。充满了法界，这多有受用。佛法是心法，从心地里面转变我们境界，境永远是随心转的，这是真的。心为境界所转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个要晓得，我们心为境界所转是迷而不觉，境界随我心转是觉而不迷。凡圣差别就在此地啊。那么我们修行的方法关键呢，也就在此地啊。所以说来说去就是一个清净心啊，关键呢从清净到平等啊，由平等里面才生出真正的慈悲。这一段呢，今天时间到了，讲不完了啊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了啊。